第51集，你想去什么地方，我都可以带你去。龚应贤蹲守的地方，离烧车案现场只有2-3公里，是一片老城区，到处都是低矮的楼房和破损的马路，与距离不远处新起的现代化商圈就像是2个次元空间。大概拆迁还没拆到这儿吧。任毅远远看到了龚应贤的车，将车停在了他后面。他走过去敲了敲车窗，然后就听到了落锁的声音。他打开后座坐了进去，因为副驾驶有人，龚应贤回头看了任毅一眼。 你饿不？我车上有吃的。 啊，没事，我吃过午饭了。 你好，任队长是吧？ 副驾驶的年轻男人转过身来跟他握手。 咱们在分局应该碰见过，我叫蔡强。 你好。你们俩在这蹲多久了？ 快一个小时了。我的同事在这一片走访了好几天，才锁定了嫌疑人。这个嫌疑人以前有斗殴致人重伤的前科，在监狱里待过几年。我们跟房东确认过，他屋子里还有同伙。根据外卖公司提供的信息，他点外卖经常点3-4人的量。 要是这么多人，就你们两个蹲着。 龚应贤指了指远处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。 那个也是我们的人。 那干嘛不直接去抓人？ 担心嫌疑人反抗引起比较大的骚动，这里人口太密集了，怕伤到群众。我们想等他们出来啊，最好能碰上嫌疑人落单。 任毅在心中暗叹了一下，看来今天是真没戏了。仿佛心有灵犀一般，龚应贤偏头说道， 今天来不及就明天去。 没问题。 还有一件事，今天上午我让周川和彭飞见面了。 这么快？结果怎么样？ 龚应贤的表情一看就不像有什么好结果。 彭飞见到周川根本没有反应，他说他不认识周川，从神态到动作到语气都不像在撒谎。 也许他就是特别会伪装呢。 在遇到突发情况时，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毫无破绽的人，一定是受过特殊训练的，比如特种兵，比如心理学专家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。彭飞没有任何相关背景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觉得他真的不认识周川。 如果他没有嫌疑的话，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呢？ 他也不是全没有嫌疑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们带他跟周川碰面，结果一无所获之后很不甘心，龚博士就灵机一动，让我从政务室把那些从现场带回来的垃圾给彭飞看，结果彭飞有反应了，但他不承认跟那些政务有什么关系。 你的意思是里面可能有彭飞的东西？ 要么有他的东西，要么他知道些什么，我能从他的表情上读出来。我已经把政务送去鉴定科做指纹比对了，不过烧得这么严重，也不确定能不能查出什么。 火灾证物是很难鉴定的，我看现在还是从兜帽男这里切入希望大一点。 是啊，所以我们一听到同事传来的消息就立刻来蹲人了。哼，抓到了一个不愁抓不着另一个。 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天色眼见着暗了下来。任毅发愁地说， 啊，他们要是一天都不出门怎么办啊？ 那就等他们半夜睡觉时候去抓，房东给了我们钥匙。哦，任队长，其实你不用陪着我们，太占用你的时间了。 没事，我休假呢。 任毅看了一眼龚应贤的后脑勺，心想这位大哥的膀胱可真好，这么长时间也不去上个厕所什么的。没想到蔡强马上就说， 哎呦，那我上个厕所去。 他开门下了车，待车里只剩下两人了，龚应贤立刻大幅度把身体转了过来，眨巴了一下眼睛看着任毅。 你真的不回家吗？蹲人很无聊的。 没事，我回家也是玩手机，还不如在这里看看警察怎么抓犯人呢。 任毅自然不会承认，他只是单纯的想留在这里。 哎，你知道我今天都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？ 什么？ 不告诉你，等你自己去看。 你的厨艺好吗？这么有自信？ 还成？对着菜谱做，出不了什么大错。对了，你打游戏吗？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 怎么？ 吃完饭总要有点娱乐活动吧？ 我喜欢看鬼片。 仁义白了他一眼， 挤兑我是吧？不看电影了，我教你打游戏。 打什么游戏？ 到时候再说，看你悟性。 只要我想学，没有我学不会的东西。 口气不小啊。 我说的是真的。 行了，知道你聪明了。我也巴不得你早点学会，我带我上段位。 上什么？ 就是特别厉害的地方。 龚应贤闻言沉默几秒，一脸认真道， 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。 仁义一怔，下一瞬心跳快得好像要飞起来了。他心里暗骂道，妈的，这种话能随便对别人说吗？龚应贤不经意间表现出的种种轻易就能让他想入非非，可他真的不想对直男的言行胡思乱想，唯恐是自己的过度解读。龚应贤还想说什么，他的对讲突然响了起来。 龚博士，你看到了吗？嫌疑人出来了。 两人齐齐望去，果然见到两个男人出现在巷子口，其中个高的那个与他们在监控中看到的兜帽男的体态和轮廓相似。 等他们走到街边垃圾桶附近，我们从前后包抄，尽量不要引起骚动。蔡强，你直接去他们的出租屋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 他说着打开车门下了车，仁义也跟着打开车门，龚应贤却反手将车门重重推了回去。 你待在车里。 沈毅挺不服气的降下车窗说道， 上次我还让你参与我的工作了。 那是你邀请我的，现在我要求你待在车里，不准下来。 仁义撇了撇嘴，龚应贤整了整领带，转身走向了嫌疑人。两个从面包车上下来的便衣从另一个方向逼近。当龚应贤距离兜帽男不过几十米时，兜帽男看到了龚应贤，并且身体明显怔了一下。仁义心想，龚应贤对自己的外形怕是没什么自觉，长得这么显眼，真不适合出来抓犯人呢。果然，兜帽男不知是起了疑心，还是认出了龚应贤，他对同伙说了一句什么，两人突然转身就跑。警察们拔腿就追，两个嫌疑人分两个方向跑进了巷道，融入了鱼龙混杂的居民区。龚应贤紧追着兜帽男，让他两个同事去追兜帽男的同伴。那个兜帽男是有伤人前科的，属于暴力犯罪。仁义知道，警察在这种人口密集区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开枪的。一是怕伤着群众，二是怕造成恐慌。仁义放心不下龚应贤，推开车门跳下车，也追了上去。兜帽男显然对这片区域十分熟悉，拼命往小巷里钻。巷子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晾衣服的、晒谷物的、卖杂货的、炒栗子的，分布在巷道的各个地方。这里基础设施很差，路面坑洼，房屋破旧，到处散发着垃圾和污水的臭味。仁义远远追着龚应贤的背影，心想，龚应贤平时矫情归矫情，办案的时候什么脏啊累的从没犹豫过，可见他的内心有多坚定。 站住，警察！ 有居民见到此情景，纷纷往两边躲去。那兜帽男体能不错，跑得很快，龚应贤紧追其后，手工皮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坑洼的路面，实在不是跑步的好选择，但他还是在一点点拉近距离。终于，兜帽男越跑越深，慌不择路地跑进了一条死巷。 别跑了！ 兜帽男回头看了龚应贤一眼，一跃窜上墙根处的大垃圾桶，再往上一蹦，攀住了墙面。龚应贤已经跑到了垃圾桶前，他伸手去抓，却没有抓住兜帽男的脚。兜帽男从墙上翻了过去，仁义刚拐进巷子， 就看见龚应贤原地起跳，借力于垃圾桶盖，利落地翻墙而过。作为一个消防员，徒手攀墙、蹿梁越脊都是训练过的本领，他也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。龚应贤一落地，就抓起脚边的半截扫把朝兜帽男扔了过去。兜帽男被砸中了后背，但他也只是顿了一下，仍旧没命地往前跑。龚应贤刚刚爬过垃圾桶，已然怒火高涨，他脚下生风飞奔向前，而后纵身一跃，将兜帽男按倒在地。兜帽男大喊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龚应贤先给了他两拳，他突然甩开了胳膊。龚应贤的余光瞄到一道银白色的金属光芒在夜色中一闪而过，来不及看清是什么，龚应贤已经本能地朝一旁躲去。接着他听到利刃划破布料的声音，什么东西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龚应贤在地上滚了两圈才稳住身体，他半蹲于地，低头一看，西装的左腋下被划开了长长的一道，腋下枪套的带子也被割断了，他的配枪掉在了两人之间，离兜帽男更近。兜帽男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神情凶悍，不时地用眼睛瞄着地上的枪。由于光线昏暗，他看了两眼才确定那是一把枪。龚应贤满脸阴郁地站起身，粗暴地扯开了西装扣子，脱下外套扔在了地上。这时仁义也从那面墙翻了过来，敏捷地落地。龚应贤一愣，恶狠狠地剜了仁义一眼，见兜帽男飞快地弯腰去捡枪，他拔腿冲了过去。兜帽男一手拾起枪，一手挥舞匕首，凶狠地刺向了龚应贤。龚应贤侧身闪过，一把扣住了他的胳膊，将他整个人往前一拽，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腕关节，狠狠地往下一折。兜帽男惨叫一声，被迫松开了匕首，他一脚顶向龚应贤的下体。这么阴的路子多半是从监狱里学来的，龚应贤不得不松开他的手，后退了两步。兜帽男趁机打开了枪套的卡扣，将手枪抽了出来。看到兜帽男将手枪抽出来，仁义急得立刻冲了过来。 小心！